我国咸津北道灾区学校加入国家电脑网工作全部结束。在灾区六个市郡新建的32所学校分校的电脑与国家电脑网接轨，从而保证教育工作有进一步的改进。